22:04:5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全新一周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 Switch Food， 那是第一首歌曲的演唱者，这个乐队唱的这小歌啊，特别像是当年的，让我想起特别像当年的一些Red Hot Chili Pepper 啊，或者是这种小模小样的乐队啊，很小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Champ 6A， 所以特别难解释，可能是房间号啊，6A 啊，就是你要去检查 6A 啊。看来他们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乐队，以后应该常放，因为从来没放过他们的。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家晚上好。 是的，阔别了几天之后哈，他回到直播间，话也很多啊，看来是很想念大家。只有这个彼此有这个思念，同时对于见面又相当有期许的人，才会一见面哇就刹不住闸了， 是 吧？就是哎，想说的很多，两个人会抢着说，抢着买单啊。 关系不错啊， 很不错啊，关系很不错。这表面上看起来很好嘞。今天呢是全新的，今天是全新的一周哈。一般到周一呢，我们的这个外场啊总是会有点担忧，所以今天呢是叶谦一人啊，这个头顶有两束光 啊，是我 打了下来 啊。你又是采用这种手法哈？ 对，我只有这种手法才能把周一的夜哈，不是很尴尬的，我也不参与的啊，把它就完成了。 韩丽这几年从一个完全不会拍照的人，到已经开始会拿角度找灯光了。 我什么时候让完全不会拍照？但是我确实相信熟能生巧这件事。事情哈，不管是拍他还是自拍，真的是从2011年啊，从有了咱们这个微博，每天晚上和大家互动开始，我不说别的哈，我的出相出片率是很高的， 对， 就是我不会像很多女孩就是会恨不得照100张能有一张不错， 那是有 我基本上就是2-3张就出一张， 对，那是什么基础办法，就是狂摁， 对， 然后总能在200张里边挑一张。但是韩丽是属于，就是她是减，她是减负型，就是她特别怕，就是先堆一堆的这样，然后她在里边再一点点往外挑。她是就是我弄中了一个，我恨不得把刚才那个就连着就全给删掉啊。对，所以我发现她特别有意思。她这个人就是说，如果她照了2-3张以后吧，她在挑这2-3张的时候，她就已经顺手开始删照片了。 对， 就特别有意思。 而且很多人说，哎，你手机的那个内存那么大，你为什么老删照片啊？我还真不是一个，就是比如我有。内存很大，我有几千张照片，没有，我就几百张都不到。 你跟 你我都删掉， 对，跟内存没关系。你内存再大，你也是有那个习惯的人。 对， 你不喜欢堆在那里， 就是糟糕的，就让它瞬间消失。然后呢，把更好的定格在此刻，对吧？ 这也是一办法。 就是你人总是会有糟糕的嘛，包括把自己拍的特别特别的那个真实的。 两种办法都很极端。 拍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定格那一刻发生了什么，同时呢要把主人公以及整个情境哈都拍得相对要加分啊，这才是一个优质的拍照。 对，有的时候也有神来之笔，他忽然他再摁1000张都不如他这第一张摁得好，也是有这种情况。 就像我们常常会发现自己呢，就是开始的时候以为会越来越好，但实则最重要的都是在第一刻发生的， 最早那 一刻。好了，说了这么多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啊，1628红也可以求一下。全新的一周开始了，男左女右继续在晚上10点钟啊，一如当年一样啊，陪伴你度过这一天的最后时刻。 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叹息，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 来自邓紫棋翻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啊，作为这个全新一周我带给各位的第一首歌。以往呢，每当我独自直播的时候，都会在最后一首歌里面听到逃跑计划乐队、他们原唱的那一版。那和你在一起呢，我觉得作为女友嘛，气势得造出来。 而且邓紫棋这首歌唱的确实是 很奔放哈、 你说气势一点不低于男生的那个， 完 全最后一句还把那颗最亮的星的那最亮的样子给唱出来了、 对， 挑的倍儿高的结束。 真的是元气满满，听完以后就觉得就好像虽然黑夜应该回家睡觉哈，但是听到这首歌以后就想突然之间 再起来 披星戴月， 再起来玩玩、 爬山去哈，就是想往更高的地方去啊。人呢总是会有这种一下子有了力量一下子有消极的时刻。 说实话，我20多岁的时候还真是有这种每每都有这种血血性，可能也称不上，就是有这种 血气方刚， 不是有这种骚动跟那个精力。 那叫躁动啊， 躁动。所以 现在都没了。 9:30居然约哥们开车往香山走，往那个八大岭走，然后说咱们夜爬香山什么的，就有这种想法。你说那时候20出头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有。现在咱们这种年龄就是觉得这完全没必要，并不是说就是嗤之以鼻说这有病，但是也不是，就是说这个倒没必要，你可以就是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时间段去就是了，不至于你非得夜里啊1:30、2:30要爬到山上去。 结果 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喜欢，怎么说呢，就是走玩去爬去啊。结果你知道怎么着吗？ 摔了。 到山底，到山脚下，那不是有农家院吗？ 吃上了，喝上了。 因为没有灯，一点路灯没有。然后哥们呢，往里走，没走2步，就是所有的农家院里的那个犬吠，恶犬狂吠着，在一个寂静的山林里边，那个山脚下，就忽然你让所有的那个家眷都躁动起来，让所有的那个狂犬都吠起来了的时候，你就一下你就虚了，然后两个人那个灰头土脸摸头就走了。 重点是两个人， 不是四个人， 四个也不多呀， 四个人灰头土脸走了。 完了就此找个地儿吃了点儿， 吓得不敢往里，再也不敢往里走。 但是你会觉得那也是好玩的经历哈。 对，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在年龄段哈都会有它特定要发生的事儿，千万别遏制自己内心的那种激情，因为过了就过了，再也不会有了。 是， 如今奔五的我们，如果说回过头来。包括现在有人说，哎，韩立，你在挑战一个10年的节目啊，做到你55岁退休的时候，我肯定会说， 那倒是不敢想象。 我谢谢你啊， 是， 对，绝对不可能了， 他是不敢想象的。 你完全就哪怕说让你做一个白天的，再做10年，其实你的那种心气儿都不如你在30岁的时候，对吧？ 那个确实状态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相信哈，这个人到了某个阶段，就有他特别特别想做，或者特别特别。觉得该做的事情啊， 你看 YouTube 也是这样，他早年间唱的歌都是叮咣叮咣叮咣叮咣那种节奏的。你看他后来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他的速度已经降到像如此这般了。这首歌就是 The First Time。 Gives me hope when I can't believe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I feel love. I have a brother when I'm a brother in need. I spend my whole time running.Spends his running after me. When I feel myself going down, I just call and he comes around.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 feel love. father is a rich man. He wears a rich man's cloak. He gave me the keys to his kingdom coming. Gave me a cup of gold. He said I have many mansions, and there are many rooms to see. But I left by the back door, and I threw away the key. And I threw away the key. First time， 第一次听 U2 的时候是在80年代末，应该是，然后听的那盘磁带呢是应该是他们在七十年代末，就10年前那么出的，当时他们的10年前第一张出道的那个唱片，然后不是唱片，是卡座，然后听的那个。没有，毫无滋味。说实话啊，第一次听他们歌就毫无滋味，没有和弦的美，没有那个和弦走向的过多的那种讲究的分配，然后没有那种合理性的美，然后旋律也极其简单，然后极其的直给直白。然后我就说，为什么这乐队就是当年就一下就是异军突起这么火啊？他们当然也是从校园开始就是火起来了，就是大家都追捧啊。后来才知道，因为原来是歌词。原来是歌词，他们写的这歌词有很多地方啊，非常的巧妙，就像 REM， 对，后来有一个乐队在这个校园也是异军突起，那是真的是民谣型的 REM， 就是 lose my religion 吧，就是失去我的信仰。那上周末我好像还放过一个翻唱的这首歌的，是一个女生翻唱他们的 REM 的这首歌，也是异军突起，给人感觉都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被追捧，那个歌曲也并不是很出色，但是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因为歌词是非常犀利的。 我倒不完全认同哈，我觉得单纯只是歌词好，没有旋律和好的演绎的话，一首歌也不能够被这么多人所喜欢。 是当时我找原因，可能就是大部分人跟我说原因是因为你仔细翻译一下他的歌词。 可是咱们中国人听外国歌，有多少人先是从歌词？ 对、 啊， 这个就是难点，所以这就是难点， 啊、 所以没有人会。 可能还是整体气质，整体的这种音乐的高级感啊，我觉得 U2 乐队在这些国外的歌手当中哈、啊，那么早年间，包括那么大面积的被很多国人所喜欢。 我知道被国人所喜欢的那个转折点在哪儿，就是在那个《约瑟之树》那张专辑中，《约瑟亚之树》那个专辑，它比如说《Without You》， 《 I Still》Looking for What I'm》，《I Still Found I'm What I'm Looking For》那些歌曲就开始它。变成了80的速度啊左右，就是往下降了，90-80的速度，它不再那么快节奏，不再直给了，然后旋律性也特别的好了。 是啊，就是好的东西它一定有自身的哈、绝对优越感或者是绝对优势的东西。此时此刻22:21了啊，这几首歌过后哈、我扒了扒了那个大家的留言，没有正式向我明确。想当红人的1628红，在周一的晚上很容易掉链子啊。目前呢没有，而且大家留言呢34条，就是又回到了 这是周一的 惯性， 买卖西的一个常态。 所以我派出你一个人拍照， 更显孤单。 一条小痕迹。 全心全意，有了你才能成就自己。等到了无意，本来以为懂，原来如此疼痛的离开的心。 来自王力宏的一首《烈心》啊，不是扎心啊，是烈心啊， 是猎杀的猎还是粗劣的猎？ 撕裂的裂、 撕裂的裂呀、 啊！对，心肝啊，这是 哎呀，不要呀，这个很重口味的就算了。 没有没有，我是讲就是人有这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嘛，走心了啊，才能够扎心裂心。这当然了，全新的九月天啊，这么美的日子哈、啊，希望这种裂心也好、扎心的事儿都少一点。 那当然了， 大家都开开心心哈、啊，做人嘛， 必须去郊游， 开心是最重要的了。 是啊， 不开心就等一会儿开心喽。 对， 特别开心的时候也不要得意忘形喽。 这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季节，而且是一个最令很多朋友喜欢的季节。 对，尽管短暂哈、啊，但是。珍惜起来呢，它还是会在你的记忆当中绵延很久的。好了，上半第一时段呢就先到这里了。各位如果想求红啊、或者说想听暖文章和冷笑话的话呢，都可以暂时停下来，然后我们第二时段继续开始。 待会儿我们就回 来，一会儿见喽。 动人的旋律，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哎，猴哥。

手从争强好胜，刀上如一抹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0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熟悉的一切都还在这里发生着。 是， 只不过今天晚上的红人目前还是没有出现。 今天周一，有一些疲倦的朋友们能来听就已经很不错了。 是，没有就没有吧。反正我们呢，就是要保证外墙有1.2米的小树的高度。 节目仍然进行中，节目的流程仍然不变。 是，第20段的暖文章和冷笑话。首先我们有请，哎，有人求红了。 对呀。 呀，真的有哎。 哎，姓郑的小 Miss 是吧？是这位 郑， 姓郑，可能姓郑，也可能姓郑的一位小 Miss， 小 Miss 作还是小 Miss 这字儿不太好念啊？小 Miss 渣还是小 Miss 作？ 就是离我们有点远啊，一会儿我们仔细看一下。那就拜托你来担当今天晚上的红人了，来讲你的冷笑话吧。 今天是一个节日啊，一个需要感恩的节日，就是教师节啊。在教师节最后的一个小时时间内呢，我讲一个倒霉孩子气经常能气着老师的这么一个小故事吧。在倒霉孩子里面，大家也都知道，把倒霉孩子就是统称为小明了。小明也不知道招谁惹谁了哈。反正今天就讲一小明怎么气着老师了呢？是老师说，在汉字中，凡是带三点水的，一定都有水，比如江、河、湖、海。这时候小明举手站起来说：“老师，还有山、墨。”老师说：“你滚！”小明说：“哦，滚喽！对对对，还有滚滚。” 这个小倒霉孩子小熊孩子找这个齐老师的这个或者齐家长的这个缝隙找的挺准的。 哎呀，由此见得老师多不容易哈。 是啊， 有很多孩子他就是天生就调皮哈， 老师脑子里其实就是统一的，在一起开会啊，在一起就是那个研究怎么去教导好一个班，怎么好教导好眼前的这一批孩子啊。其实他们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家长你们很多，你们没有意识到你们其实是第一关的老师，你们是第一步的，而且是长时间跟那个自己的孩子们要进行这个教导跟这个切磋的磨合的这么一个重要角色。然后你们不能就是大撒把扔给我们，大撒把扔给我们是极其的愚蠢跟不负责任的，你知道吧？就是你们完全失策了，根本就概念是不一样。 这个我觉得是双方的哈，大家都要投入。好了，我们今天晚上的红人再一次很认真的读出你的名字他叫做张小咪斯座，这个字念 对 座哈，刚才特意查了一下。这个怎么叫你更好呢？小咪斯坐吧， 其实叫 坐， 应该叫甄小姐啊，或者是甄作小姐， 还主小作小姐呢。她是 越说越不对， 毕业于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一位二胡专业的音乐小卒，她自己说自己哈， 二胡专业， 一个很有气质的女子。 对，二胡可不好练哎。 对，这方面叶谦有经验。 好家伙，功法且练呢，你练的时候其实特别痛苦，我知道最痛苦的是你们家邻居。这话我没说错，应该是 因为二胡的声音多多少少是有点凄惨。 对，练小提琴、练二胡的，反正练功的这个练功法的这个家庭啊，他旁边那个邻居如果离着近的话，那两三年那极其的痛苦的。 但是慢慢的就好了嘛啊。 是。 好了，进入今天晚上的暖文章吧啊，既然红人也有了啊，场面也就不那么难堪了哈。目前已经突破了一米了，已经1.03米了。好吧，我们期待小树能快快的长高，进入全新一周和你分享的第一篇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放下手机的24小时。放下手机24小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一个亲身经历的朋友如此描述：活儿丢了1小时，但真正活了23个小时。我看过一个关于手机的公益视频，视频的前半部分讲述了这样的几个画面。因为只顾盯着手机，我们丢了一路牵手的挚爱，冷落了好友，忘了自己的兴趣，也错失了四周的风景。是的，手机正在一点一滴地消融着我们的生活，悄无声息，而我们却一无所知。或许我们真的该放下手机，好好生活了。放下手机，多陪伴一下家人。蔡康永说，在古代我们不短信，不网聊，不漂洋过海，不被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2座山，走5里路，去牵你的手。然而不知怎么的，手机成了现在感情中逾越不过的沟壑。在我们生活中，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司空见惯，夫妻同床共枕，却各自侧着一身玩着手机，给了手机里面的人一声祝福，却忘了给枕边人一句晚安。两三朋友坐在一起，却各自头不抬地玩游戏、看小说和发朋友圈，喝饮料时眼睛依然是盯着手机。一家子人坐在一起吃饭，每人一只手拿筷子，一只手拿手机，静默无声，只剩筷子碰到碗的声音。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你在天涯，我在海角， 而是我站在你旁边，你却在那玩手机。这句话道出了我们大部分人因为过度使用手机而形成的相处状态。因为手机，我们忽视了所爱之人的存在，忘了去体察他们的心思，回应他们的感情。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也许当有一天你从屏幕抬头端详你所爱的人时，会发现父母双染双鬓，皱纹更加深，发现孩子已经长大了，发现念念不忘的人已渐行渐远，而你已经无法去挽回这一切。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问题，你现在有被手机支配吗？为什么？问题下面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回答，他说没有，因为爱的人在旁边。这个答案在手机成为加引号的第三者的时代是显得多么的深情。是的，冷冰冰的手机又怎抵得上人间真情？放下手机，多陪一下父母，不要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放下手机，抱一下孩子，不要让孩子感觉孤单。放下手机，多留意一下生活的风景。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人分享一次丢手机后的经历。我在路上刚丢手机后，起初一阵惊慌失措，这感觉好像被人扔到了一个荒岛上。但后面开导自己，既来之则安之。我从市图书馆走回家，在路上看到一对老夫妻牵着一只小狗，听着路边小贩的吆喝，似乎五官的敏感度都在放大，一切都那么的鲜活。我还目睹了夕阳给整座城市染上余晖，又随着黑夜的降临，万家灯火也随之亮了起来。这是我许久未见的闺蜜。这位网友在最后感叹地说，我们有多久没有去仰望天空，感受一下阳光刺得睁不开眼，有多久没留意一下走过的风景。是的，我们不应该只注意到手机里的精彩，其实生活处处都是风景。白岩松曾经写道，手机阻止了无聊，但也阻止了无聊带来的好处。因为无聊，我们目光会随风中飘落的树叶，感受着无处不在的自然之美。因为无聊，我们会观察人来人往的众生相，感受着人间百态。但是仅凭一部手机，就毫不留情地剥夺了我们无聊的时间，阻挠了我们对周围的美的体验。其实手机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而不能去囊括整个生活。等你放下手机后，你感受到的微风拂面、蝉鸣鸟叫会更加让你欢喜。当你放下手机后，你会发现世界远比手机更加多姿多彩，更加真实迷人。放下手机，花点时间在学习上。在今年中国的诗词大会，上，让人有点出人意料的，是一位外卖小哥获得了年度冠军。但是，当听完他平时如何利用碎片时间来学习的介绍后，你便会觉得理所当然。外卖小哥的名字叫雷海为。他在等店家打包的那十几分钟时间里，或是回到家换电瓶车的那段空闲，就是他背诵古诗词的时间。他歇一下来，他一歇下来不是像平常人那样玩一下手机放松一下，而是啃起他喜欢的 古诗词。这样日积月累的阅读，最终使他在中国诗词大会上打败了北大硕士，勇拔头筹。很多人在平时都会有诸如类似的想法，我刚吃完饭，先玩一会儿手机，再去学习吧。在公交车上，反正也不能干正事儿，掏出手机看一会儿小说吧。等等要睡觉，工作也做不完，干脆玩一把手机游戏吧。很多人都认为这样的零碎时间可以心安理得地玩手机，认为这些碎片的时间也没有办法好好做正事儿。但是殊不知，碎片时间对于我们现代人就是最宝贵的。有人这样重新定义的努力，什么叫努力？也许就是当你充一次电，等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还发现电量还很充足。有一则数据这样显示，一个中国人每天平均点击手机600次，平均每人每天在非工作需要的情况下使用手机时间长达3个小时以上。如果算上手机放枕头下或床上的时间，有一半的人24小时机不离身。我们不是没时间，而是我们的时间在无意识的状态下都被手机挤用了。九层之台，起于垒土。若你可以放下手机，你已经在无形中跟人拉开了距离。请记住，当你放下手机，成功就离你不远。小王子里有一句话，生活才不是生命荒唐的编号，生活的意义在于生活本身。而卢梭也如此说，生活的最有意义的人，并不就是年岁活得最长的人，而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我们迷失于手机的世界里，失去了对生活零距离的感受。现在是时候请放下手机了，多去陪一下家人，多细心留意一下风景，你会可以感受到生活的温度，发现生活馈赠给你的惊喜。你可以知道远方有更多值得期待你，去感受，去用心记住，用眼睛去看，不是非要发朋友圈，不是非要给别人证明你过得怎么样，而是你用你的五官去和世界真正的 say hello。 不知你现在的地方离我有多遥远，站在最高的山顶上能不能望得见，就算分离的世界天空依然相连，有没有在风中听到我呼唤，也许流浪的云它能带去思念，有没有在雨中看到我的泪时候还要有多久远，就算最美丽的花朵会不会依然鲜艳，当漫漫的圆月照亮城市夜晚，有没有在影子里想到你的孤单， 最后还有一声大锣啊，七龙珠要来了。嗯，感觉刚才还在 圆满吗？ 刚才还在校园里，然后一下到了一个什么塔四零那种比武赛场似的那种卡。 听有黑色小白喵哈，他说听完暖文章吓得我立马关机 啊。 我觉得这个暖文章可能是点醒了很多人哈，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觉得真的一天当中和手机亲密接触的时间，对我而言不止三个小时。 你过分依赖一个东西， 真是有点依赖 了。万一你没了它以后，你知道那是一个多么五味杂陈的事情吗？你首先为什么会失魂？失魂落魄是，你如果说你没丢它倒还好，你就是诚心把它关机，然后搁在一旁，今天我一上午不用它，或者一天不用它，这个你还不会太失魂落魄，也顶多就是说有一些不适应。最关键的失魂落魄是你真的是完全依赖它以后，忽然有一天你丢了它。丢手机是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五味杂陈。为什么？因为你过分依赖它，你所有的数据，你所有的生活的一些，你拴在上面的卡，你拴在上面的一些安全信息，你全在上面。你马上就要想到的是什么？你都来不及失魂落魄，你马上要想到的是焦头烂额的去赶紧补救这些，去封堵这些。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觉得完全的脱节与手机划清关系啊，这是不太可能的。 对， 只能说是自己呢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哈，就是每天与手机的亲密接触时间呢要减少，降低到更少。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也曾经尝试过哈，比如说哎，我今天晚上睡觉之前我只看十分钟啊， 嗯， 但是有时候就又超标了。 对，一件事情就够你十分钟，你看一个什么消息你就够玩味十分钟都不止。反正不能过分的依赖任何东西，手机是一个东西，然后人类进化了嘛，就靠这个来进化了，所以你很难，确实是很难退化，人类退化是不太可能的，你进化了就开始 适应。我们第30段见喽。 老公救火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奶茶还是一点点。 怎么了？ 限时开放加盟了。 40069658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5888。加盟是。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了。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抢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5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0号周一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对，周一第30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刚才是对手机有很多的这个吐槽，但是我现在想啊，有多少人此时此刻正是通过手机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对，所以你离不开了。人类已经进化到这步，你是不可以 这很糟糕啊，因为你是靠一个器具、一个器械、一个电子产品而进化到这一步的，所以你现在人跟人机不分离，这是进化的这个演变的这第一步。如果以后说你植入芯片在脑子里，那是另外的第二步了哈，那是其他的，就是手机等于说这种智能媒介已经直接可以植入脑细胞，那就是另外的说法了，那可能进化第二步。但是进化第一步就是人类现在面临的，它可能阻碍你正常的社交，它阻碍你正常的就是面对面社交谈话，阻碍你正常的行走啊，注意交通安全什么，这些都是在阻碍着你的。 但是我真的觉得哈，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有闲暇时光呢，玩手机什么各方面，就是喜欢就自己支配。但是哈，如果是和朋友会面、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呢是确实应该杜绝，一味的在那玩手机。 有一个礼貌和礼仪性的问题。 是，这个需要我们都一点点的意识到哈。我反倒觉得我跟朋友之间做的还挺好，但是跟家里人呢就无所谓了哈。有时候哎，你们说吧，我听着呢啊，就一边手机玩一边听。 你要真正做到礼仪性很强的话，在跟朋友们聚会吃饭或者跟家里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不应该把手机亮出来摆在桌子上的。你就像怕别人给你发信息，或者你正在急切的在等一个什么消息，你都应该把它搁在一个暗处。都搁在一个自己可以 偷偷的可以看。 对对，你不应该就明，现在大家都很就是明目张胆的，属于就是说很理所当然的，就上来啪把手机就搁在那个餐桌上，就开始什么什么样 拍照。 对对、 啊、那个大家定位啊， 其实 等等， 确实这是一个，说实话你仔细想想，这是一个不礼貌的事情。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应该杜绝，因为大家不是天天都在一起嘛，就是时间本来就很宝贵，包括一些恋人哈。 对， 我有时候经常在餐厅吃饭，和就是我的一些朋友，单身朋友们哈，我说你看这个对面桌、前桌、后桌这些恋人基本上都是在玩手机。 嗯， 我说你说我不知道是在家里玩不着啊，都出来吃饭这么一会儿上菜的功夫都要玩手机， 现在不是 他们不知道该聊什么吗？ 那酒桌上不是实行一个谁看手机谁喝一杯吗？有这种惩罚方式吗？奖罚方式就是这样的。 嗯，一点点的就是有意识的改变吧。 再回来，对， 不能说是一下子哈一刀切。 嗯， 今天晚上的红人啊，我们要再念一下他的名字，这是一位也是搞音乐的哈，名字叫做曾小 Miss 座， 是一位二胡手，美女二胡手。 是我们的 Loka 制作者呢，也把她的样子哈 PO 出来。 对，她自己做了一个美女九连拍，大家可以去看看。 Going on in my mind, took a step, didn't know what I would find. And there you are, oh, watching me. How could I know, oh, knew me, it's got to be. Don't let go, stay with me. Cause baby, we both know that for this, we're here. So in the rain.Stay with me, cause baby we both know. Never get, here we go. away. Oh, it's a chain reaction. Love will find a way. Where there is attraction, love will find a way. It's a chain reaction. Love will find a way. 后来疯过多少彻夜，到现在已经不起熬夜，日子飞奔的像眨眼，你那时爱得不听谁劝，担心你却气到快翻脸，后来才学会听承受了笨拙的从前，请继续陪伴我下半个未来，我们天天更新最美好片段，不管什么句点企图打断连载，我们要一辈子有后来后来。想追逐的像梦想，后来有我们彼此呼喊，后来还一起逆风破浪，接着找新的梦幻想，没想过我们时间的墙像一道回门，想过我们回忆的荧光。 子超级暖心，一直很稳定在一起的组合 SHE 他们带来的后来后来。 嗯，在后来后来谁能说得清楚呢？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后来，哎，最先结婚的你说的是你跟， 哎， 对， 哎， 咱们最想不到的那个哈，嗯，美女小牙医， 妈妈，对，应该第一个妈妈 美女小牙医啊，然后最后一个结婚的也是问题，迟迟没结婚的你也没想到啊，原来是他。 当然其实三个人在这个演艺事业上包括这个歌唱事业上都有他们的一些不同的时期的一些变化，但是不改的是他们三个人啊为音乐而在一起，一直在一起的这种信念。 那是 包括这两天大家可能也看了17这个 MV 哈，都非常的感动。在这个瞬息万变一切都容易改变的时代里，其实我们更对于那些长久的啊永恒的非常稳定的，不管是情感还是一些物件还是一些菜品，我们都会更加的投以自己的这种热情还有一种对他的靠近。 对，既然我们现在这个时空没有能力去先把后来的东西翻出来看，那你现在我告诉你有一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你把原来的翻出来，之前有好多你的记录，比如说 照片， 比如说你拍过的一些小 video 视频， 对， 啊， 你看出来的那个意思太有意思了，我跟那意境太有意思了。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天天晚上拍那乍一看很枯燥的直播帖的原因。 对，以后能一一翻出来看， 就是，啊，有一天啊，当我们彻底的在这个时间段啊不复存在的时候， 是的， 你就在那些我们曾经拍过的直播间的照片里啊追忆那些夜晚吧。 对， 而此刻呢，今天的红人，我们的征小 Miss 座，我们已经到你家里做客了。16岁，不太可能吧？ 也有可能，因为。现在尤其是女孩子们， 她的照片还是挺成熟的。 有女孩子她，你16岁应该是已经是一副很成熟的青春样子，这个就一点不奇怪。现在15岁、14岁的小女孩都很会打扮的。 这个你比我了解哈。 嗯， 她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746位人士。我们来看一下，最新关注的是励志的乌鸦。 励志乌鸦， 啊，对，你看乌鸦都那么励志啊。 对，励志乌鸦，乌鸦是最那个。 哎呀，哎呀， 还不许你看， 哎呀， 全，啊。 哎呀，哦，说明他没有关注我，所以我看不到他最早关注的人是谁哈。 是。 嗯，没关系啊，反正我到你家里去做客了。你今天呢也愿意当红人啊，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下班啊，就这样。 好，谢谢你。来一首 Sky 的歌曲，名字叫做我怎么了 What's wrong with me， 我怎么了， 对，我怎么了，我 为什么我的听友听我的节目不关注我， What's wrong with you。 I try not to think about the distance of the setting sun， I try not to think about the rain， I try not to think about the saints and sinners who has more funI try not to think about the rain. I try not to think about the evil empires and stupid fools. I try not to think about the rain. I try not to think about the regulations and the rules. I try not to think about the rain.TV and BBC and MTV things when they line up wrong. I try not to think about the rain. I try not to think about the future or the future, so on and so on. I try not to think about the rain. 这首郭靖的回忆的阁楼，然后看到一位听友哈，他叫做大坚 NIC， 他大声的喊出来，红人 别睡着了，挺住。 还有这项服务呢。 对，他还就是督促别人哈，在这个周一的容易买卖息很惨淡的夜里呢，挺住。 还有这种服务。 但实则我们的小树已经长到1.46米了，大家新的一周开始，如果疲劳的话，就早一点睡去吧。 今天我也就是没欠那么两句。今天的红人特别好看，特别清纯。 哎呦， 你们其实说实话，我每次这么说吧。因为咱家一点不缺乏，一点不缺这个好看的红人，所以我每次这么说，感觉是我在招揽什么似的。 他 但 是气质， 但是确实好看，你们可以去看。而且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家里红人确实都好看，气质都是气质男。 听男左女右的听众啊，个个的啊， 是 啊，真的都非常的有气质哈，有自己的这种，我觉得独特的东西吧哈，不能说都是。美，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美是一种泛泛的美，就让我们说的网红脸，对吧？大家打点这个，整点那个，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你看这个千人一面，对吧？但是我觉得男左女右听友，首先他们年轻， 他有各自的， 而且对美的是对美是有一种很高级，比较就是不同的一种认定啊，不是说。就觉得嘟嘟嘴是美的，啊，不是什么一定要这种锥子脸是美的， 对，一定蛇蝎脸这不是啊，一定是什么长睫毛、扩大眼睛、画眼线什么，那都不是，不是他们的那个诉求，起码是我能看出来，咱家的这听众还是非常自然美的。 就我说真心话啊，我觉得人呢，对于自己的长相中有些不足的地方，做微微的调整哈、啊。我觉得这无可厚非， 就是说如果你不是长得实在太 有对但是 那个不行的话，你都不用遗憾的，因为这都是你今生你可以把自己的相貌跟心声啊都一起修炼回来的。 而且我以前哈不明白，有的人为什么整完容还要化很浓很浓的妆呢？后来他们才说，就是越是整容的人越愿意化浓妆，因为他不化的话，其实他脸上的那些做过的痕迹就会更明显。 哦， 就比如说你 明白了， 嘎一个特别大双的双眼皮儿，然后你这个垫了一个很高的鼻子， 这个有道理， 就是 你说的有道理， 脸上的那些轮廓对吧？它需要你用一些色彩给它一些平衡吧， 确实， 我觉得是平衡，对不对？ 都是成套路来干的这件事情。 特别要告诉咱家的年轻的听友们哈，我觉得，人对自己的某一个点长得不美啊，可以在那个点上做一点点文章啊。如果说你觉得它已经严重影响了你的自信，对吧？ 对。 但如果不至于影响自信的情况下呢，就不要去动它。然后动一项呢，不要被这个整容医院的人或者是美容界的人，他会觉得你啊，你这个地方就要牵一发而动全身啊，你这个脸部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都要动一动，因为在他们眼中美是很苛刻的，对吗？ 对，所以你不能要求自己就是拿着个画报去到那个美容院说我要长成这样，那人家那可好嘞，那这生意算是来了啊，你不是这样以后你也得成这样了，但是你这个以后要受苦了啊，一点一点改咱们。 对，你要知道就是曾经做的事情一定到后来会有代价偿还的。 是。 当然了，还是那大前提哈，你开心就好，对吧？ 对。 你不要做完这件事情之后你老问别人我好看吗？ 嗯。 哎，我好看吗？我怎么那么好看啊？ 你跟千儿叔学学。我不在乎。对吧？ 对， 我不 care， 我爱怎么打扮自己怎么打扮自己。现在就是很多人，包括我妈看不惯我现在这个样子，她觉得她就实在就她没觉得，她就实在不能接受，就是她儿子是现在这个样子，当然我是可以考虑的啊，我可以考虑在我儿子稍微长大一点，能辨识一下脸部的时候，我可以改变一下形象。 好吧。我们来听一首歌，一起到第40段啊！我们的征小 Miss 座，一会儿继续喽。 好。

Catch the Sun 来自 Doves。 Catch the Sun 有点翻译过来就是有点夸父追日的那种感觉啊，夸父追日 感觉 感觉啊，感觉很像 感 觉很像夸父追日。 好的，这个第四时段我们通常呢都会多放一些音乐哈，让大家呢不用在一定在互动里哈，这个大脑还高速的运转，已经到了一天中真正该放松休息的时间了。 嗯， 红人也是一样哈，小树已经长到了1.57米了，达到标准了。如果你辛苦的话呢，也可以放一放，停一停哈。其他小伙伴是你们的共同努力，让今天的周一外场很棒的。 是啊， 没有老节目的衰态哈。 嗯。好，所以用一首很棒的歌曲来 是 伴一下你们， 来自王若琳演唱的《一种念头》，就是一种哦。 一种念头在心中萌芽着，外面的雨打在窗。却梦到你说收够了我，我也不要这样承受。或许说出去一回，就再也没。或许梦。 terrible woman yesterday. She looked at my cards and told me they say, in your future I see fortune and dreams fulfilled. You were such a restless soul and you're always falling. There's no way to deny it. I can see in your eyes the reasons. You've been searching forever for a lover that suits you. The don't give up, don't give up, don't walk away, don't walk away. Little bit closer than you were yesterday. Eyes on the prize, don't look away. Just a little bit closer than you were yesterday. Than you were yesterday. Gentle motion makes you wonder if the river's deep. Why the ocean sounds like thunder while you sleep. Ace of cups and seven swords came up again. The light on your horizon seems like it's growing up. You don't have to believe it. You don't have to believe it, but it's true. Sunrise. Natural order, and the cards have revealed this to you. Don't give up, don't walk away. Just a little bit closer than you were yesterday. Eyes on the prize, don't look away. Just a little bit closer than you were yesterday. Don't give up, don't give up, don't look away. Don't look away. Than you were yesterday. Eyes on the prize. When you see the way you go away. Just a little closer. Than you were yesterday. Catherine Wilson， Catherine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玩过这种牌吗？叫做 Tarot， 塔罗牌。塔罗牌其实风靡过一段时间，后来好像又降温了。 这不叫玩儿， 就是算呗。 对， 就是、 应该说 是用这个东西来算。 对，你参与过这种塔罗牌吗？对于信者哈，他自然有信的这个。点， 它是一个古老的游戏，其实是一个古老的这个占卜，它不是说现在的这个才出现的，就 在国外比较盛行哈。 你也想不到这个，跟它前后期吧，应该是可口可乐。其实这是一种古老的饮品，啊，就是你不知道，就是很早很早，一八几几年就有。或者是什么感冒冲剂什么的这些啊， 我觉得就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它相应的哈一些比如像我们周公解梦啊，就是在那个时代应运而生的一些东西哈。 但是它仍然一直时尚到现在，就说明这些东西就流传到现在，一直时尚到现在，说明是很成功啊。 这个东西呢，不能说是成功哈。 比如说牛仔裤， 被一部分人认可。 对，牛仔裤 ，jeans， 它永远不牛仔衣、牛仔裤，它应该是无论哪个朝代，它应该都 OK 了，就站得住了，在这个星球上，怎么都能站得住的啊。 好的，今天的男左女右哈，周一的9月10号教师节版的男左女右呢，真的接近尾声了，已经到了23:54。非常感谢今天的红人张小 Miss 座，还有很多啊，为了今天的小树长到1.59米而努力的听友们。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啊，希望大家哈都能够拿出一些新的状态里的元素哈，来应对接下来要面临的种种。 是啊，看来今天还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 是我。 感谢一下红人哈，那个也许应该叫郑小蜜哈，也许应该叫郑小蜜，因为我更倾向于他是郑小蜜。 你更倾向于他于什么？ 更倾向于他是郑小蜜啊，郑小蜜。 都聊出那个唐山味儿了哈。好啦，非常感谢各位朋友，最后呢我们送上一首李宗盛的歌曲，晚安。 晚安。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得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当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就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得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当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就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旧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往事并不如